他们急忙冲下山去。这个时候，很多老人都在扑火。三个人二话不说，也帮着扑灭。好在这里比较偏，烧不到林子。安宗抓住一个孩子问道， 怎么会烧起来的？谁纵的火？ 其实他此刻心里有一种贼喊捉贼的心态。那个小孩子说， 就是那个怪人呀，你们不是还去敲他家的门吗？ 安宗心里一沉，不过还好不是他们烧的，否则就麻烦大了。 他不是你们驻站医生吗？怎么你们说他是怪人？ 那个孩子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们说， 你说的是程医生啊，好些日子没看到他的人影了，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医生啊。 安宗一下子懵了。这个时候那个孩子推开他，就拿着脸盆帮忙救火。他心里马上就意识到，很可能他们一开始就被骗了，这个周涛根本就不是医生，而那具石室里的女尸才是真正的程医生。还没来得及思考更多，六子就塞了一个脸盆给他， 快救火吧，别的先别管。 安宗连忙接过脸盆，说实话他也不知道怎么救，因为他连水源都不知道在哪里，拿着个空脸盆到处跑。即使如此，火势也很快被村民控制住了，他们都知道大火对山区的影响，在这方面受过很严格的教育，比他们这些城里来的能力强许多。最后安宗干脆就和六子两个人躲在角落里看着他们忙，这个时候他却一直没有看到白蚁的人，他身上还有伤，没有办法做救火工作。安宗慌张地四处找人，发现白蚁站在一个角落里，此时他看到白蚁的面前站着一个人，样子有些像周涛。他一步步靠近白蚁，白蚁警惕地往角落里退。安宗连忙扔掉脸盆朝他奔去，现在他身上还有伤，这样实在太危险了。但是他跑到一半就停了下来，发现周涛说着说着就给白蚁跪下了。安宗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他跪在地上，脸上充满恐惧。不知道为什么安宗没有更靠近，而是站在远处看着他们的动静。周涛此时有些歇斯底里，他疯狂地给白蚁磕头，但是白蚁没有动。安宗看不清他的样子，他有些莫名其妙，但是接下去的一幕让他差点没有叫出声来。那个周涛不知道怎么了，居然从他的嘴里吐出许多绿水，那种水就像是旧蛆虫分泌出来的液体。因为大伙儿都在着急救火，四周吵得要命，安宗只能稍微听到一些周涛歇斯底里的喊声，说什么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安宗想要听得更加仔细，只有靠近，但是注意力光放在眼前，居然忘了脚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脚踩在一个桶水壶里往前滑了过去，摔了一个狗吃屎。这下他们都注意到他了。白蚁看到他这个样子，一下子惊了起来，连忙跑过来扶。安宗的脚还卡在铜壶里，拖了两次他都脸朝地摔下去。最后白蚁没办法，就把他整个人给架了起来。安宗一站稳，就警惕地看着他们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如你所见。 啊？ 周涛比我们早回到村子，他没有想到我们能活着出来，他想要我们给他壁画上的石粉。现在跪在我们面前的，与其说是一个人，不如说他就是一只旧蛆虫比较合适吧。 难道他就是那个清朝举人？ 安宗皱着眉头问道。 清代举人？不，我不是什么清代人，我是东周时期晋国的献公的公秤，我算起来应该存在了至少2200多年了吧。事情太久远了，我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，只记得当初献公为了夺得大宗的地位，暗自在曲沃研制了许多秘术，其中我是负责蛊术部分的。这一点你们可能不能想象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当时天子最忌讳的就是这些所谓的阴邪之物， 所以我们这些房事的研究几乎都是在山洞密室里完成。最后我们研究了一种可以永久保持尸体不腐烂的方法，就是这种鸠玉虫。这种方法太冒险了，县公并不看好，但是我觉得这可以代替过去的水银罐体的法子，而且效果更好。由于庙堂并不支持，导致我最后的失败，我浑身也都被大量的鸠玉虫侵蚀。我以为我死定了，因为鸠玉虫侵蚀身体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人不会马上死亡。于是我便想方设法地寻找可以让自己逃过死劫的方法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一次意外探血之中发现了这个石室，就是你们下去的那个。那里面有一种东西可以克制鸠玉虫的成长，使它们永远成为幼虫，并且在这里也有关于鸠玉虫的记载。于是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投入了这间石室之中，并定时食用这些石粉，但是最后我还是死了。他们按照我的宗主制度替我安葬，怪事发生了，我在下葬后的第二年居然自己醒来，我又活过来了。不过此时我已经发现自己并不是过去的我了，我皮肤下经常有一种虫子爬过的感觉，浑身奇痒难耐。我知道自己体内有许多虫子，于是我用尽方法从自己的墓里逃了出来，最后又回到了这里。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过了二三十年就会无法活动，也就像死了一样，于是他们都会把我下葬，但是在第二年我又会醒过来，然后又反复着这种过程。你们想想，我已经过了整整2200多年啊，到后来我都分不清我到底是虫子还是人了。有几次我被挖出来，可我并没有苏醒，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我是僵尸，但是都没有什么危险。我知道是我体内的虫子在作祟，我安然无恙地一直以这种形式活了下去，直到前几年又有人来盗墓，他们居然也探到了那间密室，从里面带出了许多鸠玉虫的幼体。我那时还没有办法清醒，这些事都是那个叫成员的女人后来告诉我的。我醒来的时候被人捆绑着扔在野外，一群猴子想要撕咬我的肉身，他们咬了我之后马上就发疯似的逃跑。最后有个女人来我这里，她救了我，并且诉说了他们村子所发生的怪病。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鸠玉虫，我告诉了那个女人这石室下面有东西可以防止鸠玉虫的石粉。她非常兴奋，就下到了墓地，然后她不知道怎么了，进了石室之后就变得疯疯癫癫的，最后居然要来杀我，说我不是人。我知道我也许已经不能成为人了，但是他的神情一下子就变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。我没有真的要杀他，实在是逼于无奈。我杀了他之后没有心思收拾他的尸体，就爬了上来。最后我来到村庄，想看看虫子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灾情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里已经十分严重了。后来我通过阅读那个女人所带的书籍，知道了现代社会的很多事情，所以你们看到我的时候一定没猜到我其实是一个活死人吧。